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be Radio 在线收听，收听我们有内涵接地气儿的旅游节目。今天呢，听游天下将去到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2015年的4月25日，这一天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可能很平常，也可能很快乐，也可能很倒霉。不过，在美丽的尼泊尔，4月25日这一天发生了8.1级的大地震，许多摄影师镜头当中美轮美奂的世界遗产，在一瞬间被摧毁，变成了许多人心目当中永久的伤痛。不过呢，现在经过了1年多的重建，许多景点已经重新开放。如果想要去尼泊尔的话，每年12月到3月都是尼泊尔最好的旅游季节。如今来到尼泊尔，不仅能够欣赏到世界遗产的风姿，还能见证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尼泊尔的话，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经典的尼泊尔线路。首先，第一站，加德满都，庙宇林立的众神之国。加德满都是慵懒的，这里有享不尽的阳光、善意的微笑以及和谐相融的生活气息。这里几乎是每一个旅行者第一次见到尼泊尔的地方，适合停留2天，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情。可以去到杜巴广场的台阶上喝一杯浓郁的尼泊尔奶茶，也可以去到猴庙抓拍加德满都的全景，或者到泰米尔街邂逅一位穿着纱丽的美丽女子。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是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这儿呢是尼泊尔古老的宫殿所在地，它传承了一世又一世的尼泊尔历史和文化。神话当中勇敢忠实的哈努曼神的生命在这里得到延续，阳光普照，在杜巴广场晒太阳已经成为了尼泊尔旅行不得不做的几件事儿之一。虽然地震之后的杜巴广场有一些古迹被损坏，但是你依然能够看到屹立不倒的精美雕像，还有正在修复的古迹。也可以说，如果现在去到杜巴广场，你就正在见证着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加德满都谷地确实有不少的庙宇在那一次的地震当中受到了破坏，但是大部分的庙宇和所有的世界遗产还依然在。实际上，自从2016年的6月份开始，这些遗迹就已经开始面向大家开放了。这段时间到访尼泊尔的一大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好的能工巧匠在以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在重建以及复原这些历史悠久的建筑。尼泊尔脏乱破旧的街道，在很多的游人眼中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失望，不过透过摄影师的镜头，他们又会表现出一些不一样的生机和色彩。加德满都最繁华的是泰米尔街，也是感受尼泊尔文化最好的地方。斑斓的装饰品、轻薄的纱丽以及街上的居民的满面笑容交相呼应，构成了最真实以及最淳朴的尼泊尔之歌。斯瓦扬布纳寺位于加德满都市区以西大概2公里处的一座山丘上，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尼泊尔最古老的佛教寺庙，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这里猴子很多，所以呢，它也被称为猴庙。在这儿可以眺望加德满都的全景，天气晴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喜马拉雅山脉，而日落时分的景色就更加的漂亮了。听说地震对于猴庙的破坏不是很大，所幸大家如果想要欣赏尼泊尔的世界遗产的话，就要抓紧了。告别了加德满都，我们将去到经典的尼泊尔之旅的下一站巴德冈古城。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सबै चलो बिहान भयो बिहान कती 头家无极夜的乌马尼贝勒红乌马尼贝勒红乌马尼贝勒红乌马尼贝勒红乌马尼贝勒红是乌马尼贝勒红是 Sing a love.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美丽的、幸福的国度尼泊尔。首先呢。刚刚啊，离开了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接下来来到巴德冈古城。有一位去过巴德冈古城的英国旅行家曾经说，如果整个尼泊尔不在了，只要巴德冈在，就值得飞过半个地球来看它。巴德冈古城距离加德满都大概14公里，各个时期的建筑密布于闹市和大街小巷之中，被誉为活的遗址和露天博物馆。仅就这一点，加德满都就望尘莫及。而在这里，悠闲而质朴的生活气息也令人不由得放慢脚步，想要坐着发发呆，想想事情。当地孩子们的纯真笑容也特别的打动人心。巴德冈古城非常值得你留下来住一晚。杜巴广场有三个，巴德冈的是最安静最有味道的一个广场。地震同样是给这里造成了一些影响，幸好震后的巴德冈杜巴广场还依然有着很多精美的建筑。而且呢，除了杜巴广场，这里还有一个陶瓷广场，在大街小巷当中去探秘匠人精神。在陶瓷广场，你可以看到尼泊尔传统的制陶工艺，当然也可以买到心仪的陶器。据说尼泊尔70%的陶器都源自这里，这里同样也是摄影爱好者最爱的地方。即使在陶器渐渐没落的现代，这里的匠人们依然专注于活泥造型和烧制，上千年的制陶工艺在这儿得到延续。虽然手工制作的陶器没有流水线上制作出来的工艺品那么精致，不过手工的粗糙却别有一番风味。漫步在陶器广场的小巷，仿佛从尼亚塔波拉庙的千年仙境回到了古老的凡间。也别忘了在巴德冈寻一碗陶瓷酸奶，巴德冈的酸奶是尼泊尔最好喝的，酸奶喝完之后呢，可以留下精美的陶器。说到酸奶啊，就要说一说尼泊尔的美食了。尼泊尔呢是一个观光国家， 同时啊，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印度和西藏的交界处，所以尼泊尔的饮食也是非常的多元化。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基本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美食。不过我觉得最能贴近尼泊尔人民生活的就是街道两旁的小吃。在尼泊尔吃东西啊，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每个国家的餐厅都可以看到。当然尼泊尔本地的美食也很多，虽然尼泊尔本身没有发展自己特殊的烹饪，尼瓦利料理除外，因为那是只有在很有钱的私人餐厅上才能品尝到的尼泊尔特色美食。其实这里的尼泊尔菜大多都是印度烹饪的特色慢慢演变而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西藏餐饮演变而来的，所以啊，这边的美食很多人吃起来会有不同的感受。其实一说到尼泊尔，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会有一部电影叫做《等风来》，因为在尼泊尔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就是需要你等风来。什么呢？就是滑翔伞。尼泊尔拥有世界上三大滑翔伞圣地之一的博卡拉。好了，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带你像鸟一样飞翔。 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带你游遍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尼泊尔。其实一说到尼泊尔啊，还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旅游国家。很多人对于尼泊尔的第一印象就是一部电影《等风来》。等风来要干什么呢？要飞。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到尼泊尔的博卡拉。博卡拉是世界上三大滑翔伞圣地之一。你觉得博卡拉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很多热爱自然风光的人是知道博卡拉的，可能觉得湖泊、雪山、森林就是博卡拉的大部分的味道。错了，博卡拉还有滑翔伞。博卡拉呢，也被称为东方的小瑞士，同时啊，也是世界徒步爱好者的天堂，极限运动的天堂。当然，在2015年的地震之后，博卡拉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费瓦湖可以说是博卡拉最迷人的休闲度假胜地。晴朗的时候，湖面上会倒映着安纳普纳峰群的雪山倩影，黄昏的时候还有机会看到日照金山的盛景。同时，你也可以在费瓦湖的湖面上泛舟、徒步、骑行环湖，又或者找一个舒适的湖边咖啡厅，欣赏美不胜收的湖光山色。萨朗科是远眺鱼尾峰和安纳普尔纳峰的最佳观景点，很多人会特意起个大早到这里来观看雪山日出。当然，这里也是很多滑翔伞项目的起飞地点。当你从高空当中观看鱼尾峰的时候，触手可及的风景会令你兴奋不已，而且秀美的费瓦湖也在你的脚下。这时候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玩滑翔伞的话，一定要在博卡拉当地找滑翔伞俱乐部，其中比较著名的呢有 Sunrise is Blue Sky 两家。博卡拉除了自然风光非常的迷人之外，在博卡拉的老城区，你也可以体验一下老城街巷的市井味儿。博卡拉和家的满都一样，分为新旧两大城区。博卡拉的老城区呢，保留了博卡拉的旧风貌，也是希望了解博卡拉风土人情的游客最佳的去处。老房子随处可见，遍布街边，窗户上的木雕围绕着整个窗户来做装饰。无论街上的商铺还是市场，又或者是路边的行人，都可以让你深深地感受到尼泊尔当地的气息。 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在它能开多久，放宽了心情，把什么都变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傻了。心 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熊山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原始森林、野人部落、奇人异兽等等这些电影当中出现的场景，会刺激每一个热爱冒险的人。不需要去北非，只需要来到尼泊尔就可以了。在尼泊尔奇望国家公园里面，你可以小小的满足一下你的冒险心理，骑着大象走进丛林，乘坐独木舟穿过雨林，说不定在下一个转角，你也会像电影主角那样遇到一番不一样的奇遇。在奇望，不论是谁，无论待上几天，每一次出行的项目都会和那一片茂密的森林相关。徒步丛林、乘独木舟，或是给大象来洗澡，都是不可错过、一定要体验的经典项目。当然，如果你想体验一下特别的方式来抵达奇特旺，也可以从加德满都附近的苏翠河选择漂流来到奇特旺。其实啊，如果想深入的了解尼泊尔的话，风土人情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其实在尼泊尔的街头啊，还有一些特别的风土人情，比如说你会看到一些贵气十足的学生校服。尼泊尔街头那些永远贵族气质的学生装是不可错过的一番风景。有人说最佩服的就是尼泊尔那么穷，可是学生却总是穿得那么的得体。尼泊尔的学校也是非常有贵族气质，基本上都是宫殿式的。在尼泊尔呢，建造最宏伟的一般就是学校和各国的驻尼泊尔大使馆，而政府办公楼却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国家的建筑有的时候能代表这个国家的信仰和未来，所以也能看出来尼泊尔对于孩子们的重视。如果问尼泊尔什么人是特色最鲜明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尼泊尔的苦行僧。没错，这群特立独行的人群用他们极具特色的行为和衣着，也成为了很多喜欢人文的朋友最爱拍的一类人，也是最希望去了解的一个人群。把尼泊尔锁定为人生必游地之一，或许因为它是世界上14座高峰占据8座的高山王国，又或许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印度教国家。佛教和印度教和平共存，使这个国家有着非亲临其境而不能体验的淳朴和神秘。面对几个世纪前留下的古老城堡，面对雪山脚下充满宗教气息的生活，很难说清楚那里的一切。图片留下的可能只是过眼的风景，但是心里装满的却是满满的留恋和感动。其实尼泊尔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它有太多太多神秘和匪夷所思。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来了解一下他们特殊的沐浴方式。 夏秋冬，吹过那些生命之中渐渐远去的笑容，有些感动，经过了你们的梦，美梦如旧，一口如滚，辛辣难忘的温柔。我在天地间行走，孤独是我的朋友，失去和拥有，非是在左右。我也不回头，

然而这些让我们叹为观止的画面，在朴素的尼泊尔纯净的心灵里面却是家常便饭的东西。这种沐浴呢，不是所有人都完全的赤身裸体，男人啊一般会穿短裤，赤裸上身和双腿，他们携带着洗浴的东西来到水池边，在头上和身上打上肥皂之后，把头伸到水龙头下一顿猛冲，一般10分钟左右就能结束战斗。女人们呢，则会把头发高高的挽起，胸部以下围上纱丽，整个过程都要靠那块布来遮盖，大概需要花1个钟头的时间，在众目睽睽之下清洗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而不走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所幸这些纱丽还是比较适合这种洗澡方式的。女人们会三五成群互相帮忙，仔细而又艰难地打理自己，整个过程都在纱丽的掩盖下完成。虽然不像在浴池里面那样痛快，但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尼泊尔的女人们喜欢露天沐浴，会被大家来讨论到底是风骚还是风俗呢？其实她们喜欢在露天洗澡是有自然原因的。首先，尼泊尔是属于热带地区，气候呢受到南亚热带季风影响非常的大，中部山区和河谷的气候比较温和，而南部的平原则常年炎热，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5摄氏度，洗澡降温就成为了必然的行为。特别是加德满都河谷地区是属于温带气候，气温常年保持在2度到28度之间，因此即使在冬天，白天的气温也是-20度左右，当地人仍然可以选择在露天洗澡而不觉得寒冷。在露天的水池里面，水呢是来自于地下，不受到地表温度的影响，给人的感觉是夏天清凉，冬季温暖。此外还有很多地下水是含有硫磺的温泉水，对身体有好处，这样的洗浴非常的舒服健康而且便宜，也难怪当地人不喜欢到室内的浴池里面洗澡。其实啊，尼泊尔人在露天水池洗澡还有着宗教的含义，他们相信加德满都河谷地区的水池和喷泉与他们心目当中的圣湖格萨因康德湖是相通的，那里是印度教主神之一的湿婆神居住的地方，在这些水池里面沐浴就等于是在圣湖当中沐浴和朝拜，可以消灾除罪，并且有神灵保佑平安。神圣的沐浴水，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在世界的各种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圣洁的意义，而尼泊尔人似乎也跟水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一年四季不停地用水来清洗自己。水乃万物之源，对于所有的生命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印度教徒来说也不只是生理上的需求，更是精神上的寄托。走了尼泊尔的很多地方，尼泊尔人会把水当作神圣的物质在崇拜，不但可以洗去身上的罪孽，还要净化其心灵。在尼泊尔，这个宗教信仰是生活当中一部分的保守国家，在清晨的户外水中沐浴不仅仅是洗净身体，更多的是宗教信仰的虔诚。据说早些年的时候，无论男女老幼，沐浴都是一丝不挂，他们认为如果沐浴的时候不完全的裸露身体，就是玷污了圣水的纯洁。是3月的时候来到尼泊尔，也可以体验到尼泊尔一年当中最热闹最疯狂的节日洒红节。洒红节代表着色彩单调的冬天终于结束，也预示着来年春天土地的丰饶。洒红节那天，在尼泊尔的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大家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相互之间泼洒彩色的粉末来表示友好和祝福。3月就要到了，让我们一起去到这个自由的、快乐的、幸福的国度，尼泊尔。 旅行贴士：时差， 比北京时间晚2.25个小时，汇率一人民币等于15.84尼泊尔卢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电话是0144117740。注意事项：一、尼泊尔多信奉印度教，进入寺庙要脱鞋，转佛塔时按顺时针方向走。二、带上自己的洗漱用品和梳子，尼泊尔多数旅馆都不提供。三、避免用左手递物品给他人，与他人握手也不要用左手。